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俄罗斯联邦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历史性访问五周年，金正日同志照片悬挂仪式19号分别在俄罗斯的布列亚水电站和布列亚站举行。由俄罗斯阿穆尔州政府、布列亚区、布列亚水电站、布列亚站的人士和群众以及我国代表机构工作人员参加。他们向布列亚水电站的刻有金日成同志手迹的纪念标志碑和布列亚站的金正日同志手迹匾额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接着在参加者的热烈掌声中，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俯瞰布列亚水电站全景的照片和他参观水电站的照片挂在他去过的房间和火车站大楼。同一天，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参观布列亚水电站和利用布列亚站五周年，上述单位分别举行了纪念植树、朝鲜图书图片美术展等朝俄共同活动。